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下周稍后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初时风势颇大，同埋海面有大浪。星期一、星期二仍然有骤雨，下星期中后期天色好转。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啦，茶果岭道近住鲤鱼门道因为爆水管啦，而家茶果岭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鲤鱼门道嘅第一二线仍然系封闭，交通繁忙嘅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道近兴田村，而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茶果岭道嘅第一二线亦都系封闭，龙尾就喺汇景花园。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近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和富中心。南区香岛道近住浅水湾道回旋处一带交通都是繁忙，咁而家香岛道去赤柱方向的车龙排到深水湾泳滩，而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咧龙尾去到赤柱峡道近赤柱村道。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咧，而家车龙排到近石澳道。咁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彩怡花园。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嘅龙尾喺浸会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交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渡船街近众方街。另外，而家佐敦道同埋柯士甸道咧来回方向的交通都是很繁忙的，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的车龙排到近李郑屋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路锦泰苑去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赤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见到有道路工程进行的路面就要提高警觉，顾己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6.8至96.9，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二台六月 Summer Fun， 甜淡情怀玩得好认真。 我是甜淡情怀主持周美欣。夏天到了，咁我揀嚟最有夏天气息嘅歌咧，就系 Olivia Newton-John 同埋 John Travolta 为电影《Grease》里边所唱嘅《Summer Night》。净系听呢首歌嘅歌名，就知道佢几咁热辣辣啦。 逢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周美欣主持嘅《甜淡情怀》，首首经典外语歌曲送你一阵夏日凉风。 拣男朋友梗系要拣最好， 思芬佢讲咩啊？咁唔通拣个差嘅咩？ 诶，杰彤，靓女讲嘢你要听， 记得收听星期六晚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思芬同崔杰彤嘅《周末有情人》。Hello， 大家好，我系 Shelly 沈欣怡， 咁系几靓嘅，听下咯。 唔好嬲，两个都靓，不过佢靓啲。 是但啦。On a Saturday night。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隆重呈现，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小广播员招募又翻嚟啦！ Yeah。 我哋仔仔不离机， 我哋系女女不晓停。 虽然我哋成日闹交， 但系我哋好锡大家噶。 好呢，好呢。 小一至中三，自问口才了得又中意做戏嘅你，又点可以错过呢？ 即刻上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 填妥后连同一分钟自我介绍嘅短片， 电邮去到 r2sunday@rthk.hk， 你就有机会参加暑期广播剧训练，成为小广播员啦！ 机会咁难得，仲唔即刻报名？ 哇，又有陀呢啊！究竟我系波胜定阿一啊？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管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也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后援会播一部时间和天气先啦。好啦，而家室外气温摄氏33度，相对湿度68%嘅，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嘅。紫外线指数系属于9啊，系甚高嘅。咁啊，大家唔信 live 嘅话咧，就报埋，唔系其实都可以系录音嘅。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啊，哇，好长啊！总之就系留意呢个嘅天气消息啦，我哋转头会继续为大家报告嘅。喂，系翻翻嚟啦！ 哇，好神奇啊！点解咁嘅？ 好啦，今日有咩好推介？ 今日讲呢一样嘢系嘛？就系、是、讲啊， 兄弟之间嘅友情、啊， 友情啊， 究竟系无坚不摧啊？ 系 定系风吹鸡蛋壳咧？ 系友情定系热血？ 是动漫， 动漫定系电竞？ 五点半有尹子龙，我哋互相铺毛下嘛。 系啊，呢时候需要啊。 我哋咧啊，等我谂下先。咁啊，话说咧，有一次咧，咁啊，小弟咧就有一个嘅 group 咧，就系最熟嗰几个嘅兄弟嚟嘅。咁如果大家有睇我 Instagram 咧，好易揾到嘅啫，因为我对上一次有出自己个样，撇除装端仪嗰张啊，对上一张有出自己样嘅咧。就是那四个兄弟嚟嘅，即其中一个结婚，咁我哋四个都可以算系最熟，因为由中学由细玩到大，咁去到中六中七咧，我哋都系读同一科嘅，完完全全读同一科嘅。 哇！佢哋同你好唔似同年纪咁。 佢哋系咪年纪大啲啊？ 最右边嗰位嘅， 最右边嗰位阿 Sir 嚟嘅。 哦、 最右边嗰位，哦，最右边嗰位就系同我嗌交嗰位啦。 哦， 佢由细到大都系咁样嘅、 哦。你知道我 知你讲咩？二台发线啊嘛，我哋由细到大少女，唔系佢本身啲头发系比较稀疏， 稀疏啲嘅。 佢如果而家有听紧，应该有嬲我啦。咁啊，话说咧，有一日咧，咁啊，我哋就喺个 group 入边有个讨论啦，咁啊，倾起话，哇，嚟紧星期。Let's say 下星期一食饭，咁喺一个地方叫波胜轩咁样食饭啦。咁然后咧就佢啊 set 即系我用个代号啦，嗰位头发稀疏叫O2 咁样啦。O2 咧就问啦，喺边度食饭？问 where 系。 咁我嗰下咧睇到呢个信息咧，我系着咗嘅，因为我话咁你上面嗰个咪话咗下星期一。波胜轩9点食饭好唔好？咁人哋咪讲到明波胜轩食饭啦，咁你做咩仲要问咩 啊？ 咁得两个可能性嘅啫，第一个可能性就系你冇睇 message 啦，即系冇详细， 完全甩咗嗰个地点喺边度。 第二个可能性就系你自己唔知呢间酒楼喺边，而你唔上网自己揾啦。 咁你着嗰个位系、 就是、我着嗰个位就系觉得你。哇！我攞翻嗰日嗰火出嚟啲，即系你系应该要自己解决咗件事先再麻烦人哋咯。 即系你 即系嗱，我已经话到明有间铺头有间餐厅叫波胜轩啦。咁你上 Google 嗰度揾波胜轩， 就起码都有啲方向知道喺边度啦。 系啊，即系你大概都知道喺边，除非嗱，即系除非啊，嗰间餐厅系叫做麦记。叫 KFC， 佢有好多间 咁连锁，咁冇计啊，系咪先？ 系 咁有权喺九龙，有权喺新界，咁但系波胜轩 咁好少啊！你有几可真系见到间餐厅叫波盛轩啦、啊？ 而你系知道 search 系揾到嘅，真系。 其实你一 search 就揾到，而咁啱得咁巧咧，即系我自己对上嗰一分钟，亦都系发生咗同一件事啊嘛。 啊 即系我又系想知道啊，系波盛轩喺边咧？ 系。 咁我就自己上网揾咗、嗯、啊，波盛轩原来系喺旺角嘅。 系。 咁我已經知道咗個答案啦， 因為你係過來人， 係啦，我過來人， 好短時間揾到，所以你就會更加有啲， 我就著咗啦。全香港得一間波盛軒喎，如果你用腦揾一揾嘅話，就揾到啦。好啦，咁跟住之後，咁啊好啦，咁啊然後就同阿 O Two 即係呢位同學仔就喺度討論啊，咁究竟麻煩人哋定係自己揾呢、這個問題，究竟衍生出嚟嘅嘢係大定細咧？因為喺我嘅概念就話，你衍生咗就係你之後嘅做嘢態度啦。即係例如你出到嚟做嘢，有時可能你翻工咁，你啲嘢係要自己解決噶嘛。 係， 你唔通下下去問人啊？我想問一陣間可唔可以播不得了嘅劇場咧？係咪先？啊，一陣間係咪要報天氣咧？你冇得下下問人噶嘛。 係。 咁跟住之後咧，但佢嘅概念，即係我有最尾有即大家嘈完一輪啦，熱烈地討論一輪之後咧，咁然後佢就覺得咧，我呢樣嘢係四隻字，小事化大。 哦。 係啦，即係佢用呢個四字成語。咁你知道我作為一個啊？中文爱好者，我自不然都用四字成语去回应啦。 你点回应佢用咩字啊？ 见微知著。 哦， 我冇记，我啲中文其实有翻咁长，所以唔好同我，唔好尝试用四字成语同我讨论。我发现中国文化入面咧，佢有好多字其实系，即系或者有好多嗰啲谚语成语，其实系矛盾嘅。总之你抛出嚟，啲人觉得你好劲。 系，但我想问，因为佢问，即系佢觉得小事化大啦， 会 唔会系因为由即系食饭呢一件事而你去衍生到佢？做嘢嘅嗰个态度咧，嗰样嘢锥中咗佢啊！ 系啊， 所以佢有个防御机制，即系觉得讲紧食饭，你做咩烧落我嗰搭？讲我平日做嘢 啫，系啦、 啊，系咪因为咁样咧？ 系啦、啊，佢觉得小事化大，即系佢觉得跳得好大啊！件事，啊、即系咁我饮啖汽水啫，你话我迟早糖尿病，即系咁唔系嗰个逻辑唔系咁合理啊嘛！但我就觉得系啲小事细眉细眼嘅嘢，就睇到你大事或者你个人嘅做嘢态度或者。 系 成个人嘅态度系点样咯？ 而你咁样讲，应该佢本身平时 佢平时系有啲嘢噶啦。好啦，咁但系都唔系重点。 系 系啦，即系当然大家可以话俾我听，你觉得呢样嘢系小事化大定系见微知著啦？我要揾认同感啊嘛，系咪先？咁但系最尾最好笑，因为真系因为呢件事系啱啱星期一发生嘅。咁然后我礼拜三礼拜二即系第二日已经要同佢食饭啦，就系讲喺波盛轩嗰度食饭。 系 咁 ，which is 我哋两个都真系去咗啦。 咁点咧？ 咁同場有幾個，即另外嗰兩個就見到我哋嗌交，就特登安排我哋兩個一齊坐啦。 哦，仲要 係啦。咁佢嗰種，坐啦， 識咗咁多年。 係啦。咁跟住之後，我坐埋去講咗一句，因為係啦，有個人講咗，識咗咁多年，你唔係要嗌交嘅咩？嗌啊嗌啊，即玩啦、啊，已經開始玩呢件事啦。咁、我只係講咗一句咧，就已經化淡咗件事啦。我就係話，都識咗咁多年啦，次次嗌完交食飯，咪又冇嗰件事。咁又真係食緊饭嘅时候已经攞返啲嘢出嚟笑又大家冇件事。咁同埋加上嗰个饭局因为比较大呀。 我人 即唔係淨係我哋四个就我諗仲有其他人啦。咁我哋有啲共同敌人。所以件事又化返淡咗啦。 最 緊要搵共同敌人。同埋我都嗰下都几觉得即係兄弟嗰下呢你讲完冇嘢㗎啦。即食饭嘅时候唔係咁食饭。 因为你唔会真係系嗰下为件事嬲，但你对嗰个人咧，你嗰个 你嬲佢唔落啊！即系过咗咁耐，唉，算啦。 同埋你为佢好啫， 我系为嗱，如果你听紧，我真系为你好嘅， 抹翻个底。 好啦，报一报时先啊，好中意报时啊，两点就嚟去到十八分啦，啊唔系十七分啦 ，sorry， 十八啦， 啊十八啊。 共六岁所爱，从未太准，但亦算一个甜蜜对象。难题是你信有日会给加冕，不肯埋葬。这个已不错，还在心痒。其实那一个人算在吗？成熟透的你还期待吗？为何奔波在某人的优点淡化？找他，难道你想？ 第一届全港儿童足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我是大会司仪兼吉祥物清洁童阿吉，我信上得嚟噏，个个都吉，香港人人大吉。由于参赛人数众多，大会已经安排所有参赛者在后台准备了，我哋即刻请他哋出嚟。一共有两位参赛者，等我做一介绍下先。今日比赛的故事主题是淘汰狼，两位参赛者原来都叫做淘汰狼，只不过是不同姓氏的啫。第一位参赛者是姓姜的，叫姜淘汰狼。大家千祈唔好误会，呢位姜淘汰狼是那位姜淘啊。呢位姜淘汰狼最多是未减肥之前的姜淘，就算减完肥之后，顶多都是方力申嚟嘅啫。第二位参赛者同上星期一样都是识真的，叫真淘汰狼。听讲他除了参加故事乱讲大赛之外呢，还会玩一下音乐夹一下 band， 对 band 就是叫做推拿。不知道他讲古仔叻啲呢定是夹 band 叻啲呢？有请第一位参赛者。 山南嘿哟，我的是话姜淘汰狼。大家唔好以为我系嗰位姜涛，因为我个涛唔系姜涛个涛，系姜涛太郎个涛。究竟系边个涛呢？等我话个故事俾你知，你就知系边个涛啦。话说喺好耐好耐之前，有一条嘅隐村叫做木叶隐村，入面有一个部门叫做暗部，暗部其中有一位嘅隐者叫坐井。有一日他收到一个任务，要去收服一只大魔王啊。于是坐井就去到那个岛上面，准备用他的忍术啦。其实坐井最出名的忍术是超兽艺术，就是可以将画出来的画变成实体去攻击对方。 忍术超兽艺术太郎 就是咁，佢挖咗我出嚟，於是我就喺嗰幅图度生咗出嚟，就变成桃太郎啦。再之后，佢再连续使出三个忍术，忍术超兽艺术九，忍术超兽艺术马骝，忍术超兽艺术鸡。就是咁，佢一共用咗四次嘅忍术超兽艺术，画咗太郎出嚟，画咗狗出嚟，画咗马骝出嚟，同埋画咗只鸡出嚟。我哋四个人就同大魔王大战三日三夜，终于令到佢嘅拆克拉减少。就喺呢个时候，座井又再使出忍法啦。呢、这个忍术可以变一只老虎出嚟封印对方噶。忍术封印术虎视眈眈。捞捞捞，嗯，就系咁，呢只嘅老虎封印咗大魔王，我哋四个人同座井终于完成任务啦。呢、这个故事话俾我哋知，识画画真系好紧要噶。你睇下每个星期嘅故事乱讲大赛入边嘅图画，阿一嗰个画得几核突，多谢咁多位啊，同埋搞清楚啊。我嗰个图系图画个图啊，多谢咁多位。 哇！第一位参赛者表演得非常之好，我听到对眼都湿晒，好感人啊！好，我哋有请第二位参赛者。 大家好，我是真土太郎，大家千祈不要去猜度究竟我是姓什么，我是姓真的，真土太郎，认住我。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故事就是土太郎。话说在日本这个地方，土是很盛产的名物来的，其中有一个土呢，它天生出来就被虫蛀烂晒，所以在那一次的收成里面就被人淘汰了出来，劈了在路边。咁啊，经过7749年之后，佢啊居然吸收天地灵气之后成咗精，仲爆咗个男仔出嚟添。为咗纪念佢系被淘汰嘅一嚿土咧，啲人叫佢做淘太郎。淘太郎长大咗之后，佢决定要为民除害，斩妖除魔，因为佢心里边觉得点解啲鬼真系九唔搭八啊？地府嗰啲鬼差啊，甚至阎罗王应该好好教育下啲鬼啊嘛，唔好俾佢哋出嚟搞事。搞到啲嘢乱晒，民不聊生，所以桃太郎就决定为民除害。传说桃太郎除咗好打得之外咧，仲好唱得。佢嘅歌声吸引到一啲志同道合嘅人，当中都有三四个噶。咁啲成员都有离离合合、离离合合咁样样啦。但系好得意噶，当佢哋斩嘅鬼越多，发现咁样落去都唔对路，暴力系解决唔到问题噶。於是佢哋就諗到用佢哋另外一样非常之拿手嘅技能，就係、是、唱歌，希望可以感化到嗰啲鬼，等佢哋唔好再搞事啦。佢哋就寫咗一隻歌叫做 Love， 希望用爱呢一样嘢宣扬世界和平。一路上佢哋唔再拎住刀，而係拎住吉他啊、bass 啊、鼓啊，咁一路弹就一路唱Love, love is all around. Peace is very important. L-O-V-E, love. 估唔到佢哋嘅歌声真係感化到嗰啲鬼，令到嗰啲鬼都放软晒手脚，决定同人类大和解。全靠桃太郎同佢嘅队员一个咁无私同大爱嘅諗法，成功解决到当时嘅一个好大嘅社会问题啊！哇，真係好犀利啊！呢、这个故事教训我哋啲咩呢？就係、是、想解决问题就諗下你自己最叻系啲咩啦。同时你唔叻嗰样嘢就唔好攞出嚟献丑啦。如果唔系会俾人笑㗎，哈哈。多谢各位。 比赛真系好 好激烈，两位同学斗得难分难解，为我哋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写下光辉嘅一页啊！呢个时候，大家可以去到网上为你心仪嘅参赛者投下神圣嘅一票啦。顺便提一提你，以上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千祈唔好对号入座啊！全港儿童捉金金口故事乱讲大赛嚟到尾声啦，我哋明年再见。 我哋下星期仲有嘅。 哦，咁我哋明周再见。 转头啊，我哋会画画啊，究竟系今个礼拜嘅姜涛太郎啦、啊？ 定系真桃太郎？ 你姓咩嘅？真桃太郎？ 准 准准，好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天文台会在短期之内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按照热带风暴鹦鹉的现时预测路径，下周稍后本港风势会逐渐增强，会在短期之内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鹦鹉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受到疫情影响暂停开放百几日的海洋公园，朝早在一号戒备信号之下重开，未够松开门，已经有百几人在外面排队。除了小朋友期待，大人都很兴奋。有入场人士说会做足防疫措施。公园重开之后头两个星期，每日限制最多9000人次入场，游客要先在网上预约。由于卫生和安全问题，部分的机动游戏关闭，大熊猫展馆亦都暂停开放。园方表示，入场人士要依从限聚令的要求，有需要的时候，职员会劝喻。今日至到今个月26号海洋公园的网上预约名额已经满额，园方会视乎营运情况和客人的体验，再考虑是否提升入场客量至一半，即是大约18000人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香港是否实施联系汇率制度不需要美国同意，政府目前都无意检讨联汇制度，但美国有权限制香港银行以美元结算。不过他强调，香港作为第三大美元外汇交易中心，一旦实施有关的限制，将会导致国际市场波动，美国的利益都会受损，相信对方会审慎行事，一旦实施，特区政府亦有方法应对，呼吁大家不必过分忧虑。对于政府投资国泰航空，陈茂波表示，一日国泰未赎回优先股，未偿还贷款和利息，太古集团仍会是国泰的控制股东。澳洲连续第二个周末有民众集会，声援美国反对种族主义的抗议行动。一名30多岁的男子上星期六在墨尔本出席集会之后，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当局忧虑引发第二波的疫情，当局呼吁悉尼、珀斯和亚德莱德等地的民众避免集会，增加感染风险。其中新南威尔士州警方表示，悉尼的示威活动并未取得许可，警告示威人士可能会被拘捕和罚款。至少一人因为拒绝服从警方的指示遭罚款。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下周稍后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涌浪。展望明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初时风势颇大，和海面有大浪。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骤雨，下星期中后期天色好转。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封路，茶果岭道近住鲤鱼门道交界，因为爆水管，而家茶果岭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鲤鱼门道第一二线仍然系封闭，龙尾去到将军澳道近兴田村。而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茶果岭道嘅一二线亦都系封闭噶，龙尾就喺汇景花园。另外喺德辅道中，因为路面维修，去湾仔方向介乎北打街至到遮打花园嘅全线仍然系封闭。喺德辅道中皇后像广场嘅巴士站咧系已经停用噶，而家喺遮打站喺遮打道咧有临时嘅巴士站，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系需要改道行驶。之后提提大家，因为台风受影响嘅公共运输服务，咁而家九巴嘅91R 线咧系暂停服务。而渡轮服务方面，翠华船务由马料水至到东平洲嘅航线，原定下午三点半开出嘅班次咧系会取消，而由东平洲去马料水嘅班次就会提早喺下昼嘅三点开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咧，近住浅水湾道回旋处一段咧，交通都系繁忙。而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近赤柱峡道。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嘅车龙咧排到近石澳道，另外后少少近住大潭水塘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近浪琴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咧，车龙排到近新麻实道。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咁另外，而家佐敦道、柯士甸道同埋广东道一带嘅交通咧都系非常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车多，龙尾喺观塘码头。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路锦泰苑去西贡、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赤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课程呀，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下午时间啊，这个的两点三十七分。我哋今日复活嘅女嘉宾系边位啊？ 杜小乔靓靓， 哦，好早期嘅嘉宾嚟， 2016年9月17日啊，即系头批嚟噶。 其实我哋 keep 住都有同佢做访问嘅，系唔系 keep 住有联络，系 keep 住做访问啫。系， 我仲谂下你个人， 冇啦，即系佢间唔中有再派歌，有再做访问啊嘛。对上嗰个咩泡泡女的空气系咪？ 系啊， 定空气女的泡泡？ 泡泡女的空气 系啦。keep 住做訪問啫，你估個個 keep 住有聯絡咩？ 咁易咩？咁 啊係啦，唉，聽訪問啦。 我哋呢个嘉宾第一次见佢，我觉得我哋要请安。 系 系啊，娘娘你好啊， 好黑人憎啊！ 咁我哋嘅嘉宾咧就系杜小乔啦， 小乔 系啦，好多人而家系咪都系仲系叫你做娘娘咧？ 都是的，咁因為始終都是鬆弛紅出嚟嗰度噶嘛，咁應該係要咁樣嘅。但係我都會再不厭其煩咁再講，我叫小喬啊，大家叫我小喬，杜小喬得噶啦。 杜小喬，咁如果叫你娘娘，好似我哋頭先咁樣 keep 住叫你娘娘，你會唔會好反感啊？ 唔會嘅，但係我一定會話：，你好乞人憎啊，好煩咯、啊、咁 用呢個方式演繹去反感， 佢唔係話反感，但係乞人憎，仲衰過反感。 今日呢個第一印象咧。是 为你而设， 为你而设。 第一印象就是我而家见到我眼前嘅波神嘅头发唔知做咩咧，分开中间啦，跟住仲有一个 curve 喺度啦，跟住我隔篱嘅一咧就系远睇，我第一次见咧，我以为系另外一个台嘅 DJ 嚟嘅，远睇。 哦，转头讲边个？转头讲边个？攻击力好强嘅小乔 啊！我冇啊，放过我啦。 嗱，呢个第一印象咧，即系好多男仔可能都。叫做做过兵啦，系啦，即系叫做中意一个女仔，但系又唔系佢嘅男朋友，喺佢身边黐出咁转啊，为佢好啦。你估下我哋两个边个试过喺拍紧拖嘅时候做人哋嘅兵？嗱，做兵好正常，但系如果拍紧拖嘅时候做人哋嘅兵，你估我同阿一边个试过咧？ 咪住拍紧拖嘅时候做人哋嘅兵，系咪意思就系同一个女仔拍拖，跟住做第二个人嘅兵？ 冇错。 哇，咁样太过分啦！首先个男仔太过分啦。 系啦， 我都觉得 好过分， 我觉得一家真系要好过分， 要真系要， 真系好过分， 引起公愤。 你谂到呢啲题目都好过分啊！真系 做嗰件事嗰个人，我觉得真系更加过分啊！ 我觉得一定系波成。 点解咧？ 第一次见我，点解你觉得我似咧？ 阿一嚟讲咧，佢本身 好怕丑个样， 本身已经似噶啦，但系当大似嘅时候咧，就可能。不是真的做的，可能真的做的那個就是不像那些才是會真的做的。 深藏不露啊，即是那些呢偵探片那些呢一路看會一路估啊是這個是這個。但最後估錯之後就沒理由 的。因為偵探片通常很明顯那個都不是。 是 真的。 那答案是什麼？ 真正的答案呢要鬧那個是你隔離那個。 是你真的估錯了。 太過分了你立刻再鬧一次太過分了。 你自己讲啦， 呢啲系咩谂法咧？ 我都唔帮你嘅啫， 唔系咁 我要访问翻你转。 唔系，我觉得咧，即系， 你喺小乔面前你有个气势啊！ 佢平时唔系咁， 喺你面前佢都打个突啊！ 唔系，因为咧，我觉得咧，即系喺人生嘅阶段咧，有唔同嘅关系嘅女孩子嘅，即系做兵，即系有个娘娘同有个女朋友，其实冇冲突嘅。 咁你嗰个阶段，你咪辜负咗另外嗰个女仔咯？ 系咯。咁你唔係鍾意嗰個，即係嗰個愛，大家嘅愛係唔一樣㗎嘛？即係你唔會話攞阿媽嘅愛同女朋友嘅愛去比較㗎嘛？你只不過講係對娘娘嘅愛同對女朋友嘅愛係兩樣嘢嚟。 冇關係㗎，總之個關係唔係，總之個結論就係個女朋友會好嬲咯。 娘娘都話你唔啱啊！ 我認輸，好易認輸我份人。 咁啊，小喬本身即係你嗰個俾人印象係娘娘啦， 嗯、 但係本身現實生活中，你又係咪真係身邊有好多男仔？为你效劳咧，呢件事 我好想啊，唔系啊，我而家想要个男朋友，我而家呼吁一下，如果冇男，如果冇身边冇女朋友嘅咧，可以 inbox 我，哦、啊就系、是、咁样嘅、 哦。我睇到早个零月个访问都系咁写嘅， 真系啊，因为我到依家。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啊，係咯，佢係娘娘啦，身邊一定有好多人俾佢揀啦，或者成啦，但係結論就係我自己比較接。唔係好識得 social 啊，即係就算做咗呢個工作之後咧，如非必要咧，我都唔會點樣同朋友，即係 even 朋友、啊，我係臨出門口之前著曬衫啦，化曬妝，唔得，我覺得好辛苦，我唔想出去、啊。 你嗰個辛苦啊？你覺得咩？即係要行出街已經覺得好攰啊！ 好攰 啊！懶底喎、 啊，唔想 social 啊，但係除非同佢好熟好熟嘅朋友，咁、我通常咧會約一兩個朋友會傾偈嘅。 有冇話個啱 channel 嗰啲特質係啲咩咧？嗰啲人 要神經質咯。 哦，即係有神經病，佢話你聽，唔使驚。 系睇错，睇错，系睇错。 要神经质啲嘅， 就唔系嘅，佢要好。 点解可以变得咁快噶？ 双子座，双子座，对唔住。 够钟翻嚟啦！ 喂， 你 book 咗自助餐啊？系咪想同你 confirm？ 想同你 confirm 系咪四位听晚八点半啊？ 摆明系欺骗，唔系欺诈电话嚟啦。 呃你唔到添，好醒目啊！呢一个人，苏花都俾我哋困到啊！你系冇事，我完全 唔係，我係完全深信啫，所以係頭先其實齋睇電話真係爭啲想唔聽嘅，完全係嗰啲騙案電話嗰啲電話嚟嘅。你哋把聲好好型。 今次打俾你啦，咁啊 update 你近況啦。首先第一樣咧就係你有推出你嘅新嘅歌啦。執念啊！呢、 一 個 揾翻同一個班底喎，即係上次《泡泡裡的空氣》咧，係謝天鴻小姐曲詞啦，咁今次都係想揾翻佢嘅，因為咧我都覺得佢係一個好好嘅藝術家，喺我的角度，佢好堅持自己想要嘅嘢，但係亦都會配合人啦。咁我就捉住佢聽自己嘅故仔，聽完之後就想佢有啲咩 element 加落首歌度，咁佢係好好做到呢樣嘢嘅。更好一樣嘢就係佢介紹咗阿 Bird 俾我識， 哇，勁啊，阿 Bird！ 系嘛？唔系你真系识佢噶？ 我知道啊，佢系帮 Juno 嗰啲做噶嘛，之前。 即系你我一话阿 Bert， 跟住你唔使担心啦，有阿 Bert 帮手咁样，我真系十个十一个都系咁讲咯。咁 系 。跟住系好位高权重一个人啦，但系其实佢好 humble 嘅，佢又肯俾呢首歌系我想展现嘅感觉。跟住咧，佢就拣咗啲我想要嘅 feel 去摆落首歌度咯。 嗯， 就做咗呢一样嘢。 你话同阿千童讲咗你嘅古仔啊？ 系个古仔系咩咧？ 讲咗啲咩俾佢听？ 不如讲首歌嘅古仔啊！首歌大概咧就系讲诶，你拍拖嘅时候咧，开开心心，永远都系坐喺大家嘅隔篱噶嘛。即系无论你喺日光之下或者月亮之下倾偈咧，都系见到大家嘅侧面嘅。 系。 跟住又我好記得嘅就係嗰陣時都都 sweet sweet 咁樣，跟住佢突然間就擰過嚟話啊你咁樣好靚啊咁樣， 即係你嘅側面好睇。 哦，係啊，即係正面就冇咁好睇，咁所以冇辦法。係啦。 你有冇問佢由頭殼頂望落嚟頭頂都冇睇？佢整翻首歌叫頂面咁樣。我想問一個唔係好關首歌事，但又覺得好關首歌事一個問題。 你一打嚟已經係唔關事噶啦， 咁你覺得自己左邊面靚啲，右邊面靚啲咧？ 邊面好睇啲？ 我估到。 我幻想出嚟嘅應該係左邊面嘅，但我唔記得啦，已經。 但你平時影相有冇特登係就即係 邊邊面攞出嚟咧？咁樣 就嗰日分邊邊界咯，即係你冇理由你分咗分向，即係將點講咧？將個音劈咗去右邊嘅話，你咪長期遮住。 哦，但会变啊个音 吓，点解唔会啊？你自己分嘅啫嘛， 系 咁咩？我以为系梳死一边嘅添 吓，但系我啲头发冇短到可以向，系、我冇谂、啊， 我以为通常 咁你嘅音系向边边噶？ 左右都会，我今日就向咗，睇下先，左向右边石， 系你举高右手先 右 系啦，左手系揸笔嗰只笔系咪啊？ 唔系咯，左手系唔系咯，右手系揸笔嗰只笔咯，我系右猫。 佢真系会跟住做，我哋都睇唔到。 阳光洒在你左边的脸，站在你右边看着你的轮廓浮现，谢谢你的。笑脸陪着我到处去漫游，在这小小宇宙，跟我走啊走，人海之中碰到几多张脸，过路还是擦肩，风景留给我纪念，唯独你不管阴天雨天，共我细看景色幻变，无论天色怎变，也在我身边。我会记住你的侧脸，多缤纷的颜色，那青春的记忆。愿你也记住。自愿飞，就算相隔万里，也会记得这侧脸。明天不知道。 穿，也会在彼此的天空中闪啊闪。我会记住你的侧脸。 午夜菠萝蜜，我哋翻去啦。 剛才都講了少少啦，第一個拍拖的男朋友，你中一就開始嘛？你話，即係你對一個男仔有好感，佢又對你好感，大家兩情相悅啦，定係佢主動嚟追你呢？ 嗰陣時咧，媽咪咧就死都唔想我拍拖，咁咧就想我讀女校，咁我真係入咗女校啦，咁唉。天意弄人啊！跟住咧，佢咧仲安排我去呢个补习班。嗰、那个补习班其实专学英文嘅，咁点知咧隔篱班嘅学长添，喂，突然变咗 好日式啊！ 佢真系跳得好快啲、啊，佢无啦啦讲讲下嘢之后咧，自己加啲 description 去解释自己讲句说话， 几好听嘅，几好嘅。 总之咧，佢一个转弯见到佢弹波，跟住望住我， 跟住就触电啦。 系啦，跟住我就。其实嗰阵时我第一次见佢就唔系嗰阵时噶啦，我就知道我系巴士上面咧已经撞到佢对鞋噶啦， 撞到佢对鞋啦，即系见唔到人嘅， 见唔到噶，即系我喺下层， 即系低头行下行下，撞到 佢。我喺下层，佢喺上层落紧嚟，唔知点解佢落嚟嗰阵时咧好有佢嘅气场啊，好有佢嘅运，好有佢嘅味道。 打完波咧， 嗰阵 气， 嗰阵男人嘅气场 系有阵场喺度嘅。 怪唔知得佢攞住个篮球啦、啊，原来系咁样嘅。哎呀，终于可以打破咁多年嘅事啦！ 咁跟住就佢到气场咁落嚟啦。 系啦，但嗰时见唔到佢对人，但好认得佢对鞋啦。 哦， 跟住咧咁啱，我哋两个行嘅路线一模一样，我已经觉得哇，真系真得假得？咁点知原来佢就系隔篱班嘅。 哦，咁跟住之后如何发展成为情侣呢？又 跟住你眼望我眼啦，都望咗好耐噶啦。嗰阵时我系嗰啲好怕丑嗰啲，望多一眼都即刻面红。 嗯嗯， 而家讲咁多嘢，我都觉得就系一个奇迹，咁都几好。跟住你俾我讲埋先。 我一路俾你讲， 我第一路俾你讲嘅， 你自己搭断自己个病， 可以继续系啦。你眼望我眼，有啲面红啦，开始 系啦，跟住一路望一路望一路望，望咗个零月，咁嗰阵时就开始放呢、這个叫做 Easter， 系 咁就冇得去补习噶啦嘛，咁嗰阵时唉谂紧唉算啦，完噶啦，冇噶啦，嗰阵时我哋一齐搭翻即系翻屋企，佢都系住附近嘅，咁因为我哋搭同一架巴士，佢就。特登坐或者唔系特登坐嘅，系唔小心坐啦，隔篱啦。 嗯， 跟住就乘程车咁样落车就 讲啦，就可唔可以俾个电话我啦？ 跟住我好似答佢话啊，我记得啦，我唔冇俾电话到佢嘅，跟住我就俾咗 ICQ 俾佢。 哦， 系啦，嗰阵时仲系 ICQ 年代噶嘛，系咪？ 系啊。 跟住 ICQ 之后讲咗少少嘢之后咧，就开始电话啦。 哦，没错啲。咁佢点样同你表白啊？嗰阵时 冇表白啊，呢个男仔。摆明就知佢食硬呢个女仔嘅， 系， 所以唔使表白噶啦。我哋一齐咗，唔系我哋见，我哋倾咗几日咋，倾咗三四日咋，我哋就一齐咗八年啦。 哇！ 所以佢知佢食硬佢嘅坏人。 最尾点解坏人呢？点解你玩坏人？ 可能因为大家即系拍咗咁耐拖，咁嗰阵时其实真系好细个，唔知咩叫真系恋爱，都唔知点样去锡一个人啦。同埋最大最大嘅原因都系一个出嚟做嘢，一个仲读紧书，咁、 哦、 思想唔同，咁系好正常嘅。 但系其实你前后拍过几多次拖？ 两次。 咁第二次咧， 就系之前认识嘅朋友，我识咗佢，我哋拍拖之前认识咗四年噶啦，就系、是、朋友嚟嘅。佢、对佢之前嘅女朋友系超级好，系好到一个位系我觉得超羡慕。 有冇想成为佢女朋友？即系未拍拖之 前，嗰阵时冇啊！嗰阵时我净系知道，因为我净系知佢好锡好锡女朋友。佢嗰阵时应该系好中意佢女朋友噶。咁同埋我都有拍紧拖啊嘛， 哦、 只系会觉得哇呢、這个男仔真系好好啊！如果我哋之前认识嘅话，可能系有机会嘅，但系冇啊。咁佢咁住佢女朋友，我又咁住我男朋友， 系、有几好法？我想知 道，系即系你话个所谓锡女朋友喺你眼中，点样为止好锡一个女朋友？ 哇！我想讲咧，我而家锡嘅定义同以前锡嘅定义有少少唔同啦。咁 based on 以前嘅定义就系佢乜嘢都以个女仔为主咯，唔系盲目咁样去锡佢噶。佢系 based on 佢平时同佢沟通咧讲嘅嘢咧，佢会记得好多啊，即系记得佢讲嘅每一句说话，跟住佢去 在生活里面给很多 surprise 给他。 而家的石的定义是， 而家嘅石嘅定义咧，系要孝顺妈咪之余咧，系要更加锡女朋友。完， 更加锡女朋友，即系如果阿妈同佢一齐跌落水，系要救咗佢先。 唔使救佢，定救我先嘅，两个都要救，但系都要锡我啦。 两个都要救啊！你估净系拣一个救啊？ 够钟翻嚟啦！ 头先你都有讲过新歌，都系记录一段感情。咁呢段感情系咪就系喺？即是我们上次访问后的这三年里面发生的呢？ 哦，是啊，发生和完结都是这段时间。 是。 哦，你即一般啊，一般来计大部分的恋情，因为你对上那些都耐的嘛。 第一个八年 了。你一般 是几耐的？ 一般是我都应该这么说啦，我觉得拍拖是为了结婚的。 是 当然啦，我都是这么想啊，咁啱嘅。 我唔信你哋系咁。 我是的，我就嚟结婚，我出年结婚。 是咩？恭喜你啊！ 我讲下笑又。 讲真噶，喂呀， 我系结咗啦。 佢结咗啦，哥成， 我系结咗啦。 好啦，我真系恭喜啦，咁唯有继续。 讲下笑又去到系。 哎呀，好烦啊你。 唔系，但我同意。 我要投 诉啊！我同意。 人太 烦。系啊，你可以同本节目嘅 太好型 啊！你系咪想同我哋投诉啊？咪啊， 可以同我哋呢个节目主持投诉。 系啊，就最大系我呢度。 冇错，我打俾你投诉你，当面同你对质。 但系你抱住呢个心态去拍拖噶嘛？即系觉得系为咗结婚而拍拖嘛？咁拣人嘅时候会唔会话啊有啲啊好似有啲唔同或者成咧？ 而家会再去翻初头嘅自己多啲咯，我都有一段时间系，叫做点样呢，我好欣赏啲好叻嘅人嘅，我会觉得佢喺自己嘅领域里边发光系一个好耀眼嘅事嚟嘅，即系无论佢做边一个行业，只要佢专心做嗰样嘢，而不断去做嗰样嘢咧，无论点样都好，佢一定会即系喺嗰度有所成就，咁但系呢一类型嘅人，可能有阵时都会几留意自己比较多，其他嘢就唔系太过着重咯。咁但系真系拍拖嘅话，有阵时除咗留意自己嘅生活之外，都讲紧 partner 噶嘛。呢一样嘢系以前我唔会理嘅，深刻我都系我应该咁讲啦。我啲同事会话我系艺术家啦，有某方面嘅坚持，咁我都一样有。咁我哋嘅相处就未必系最和谐嘅。 记得上次譬如你嚟讲嘅时候，你话通常喺一个关系里边咧，你似系会被食住嗰一个嘛。咁 系噶系噶， 呢一段嘅关系，你系咪都系被食住嗰个咧？ 感觉我好多嘢都系谂咗先啊！但系个问题系，我哋冇真正嘅沟通嘅话，就算你想为对方几好都好啦，人哋未必系需要呢样嘢，又或者真系佢做受咗呢样嘢嘅时候，其实佢系唔想你咁样去表现噶。有啲位系我哋成日都谂啊，我哋咁样做就为人好啦。但系其实唔会真系谂咁样做，佢想唔想接受咧？或者接受咗系咪真系乐意去接受咧？跟住其实最重要嘅真系三个露面讲清楚咯。 而家个状态系点啊？ 而家嘅状态系我冇试过同一个人讲咁多嘢咯。即系 even 系我最好嘅朋友都好咧，佢哋都会知道好明白，我好多嘢都系留俾我自己嘅，无论开心唔开心都。即系尤其系唔开心嘅嘢咧，我系更加留俾自己添啦。而家我系同 partner 系会乜嘢都讲，无论系工作、朋友相处，大家见到嘅嘢或者遇过嘅事，都会同大家讲。一个 topic 系讲一个钟、两个钟、三个钟，都唔会觉得系啲咩问题。我哋嗰种沟通系多到，我哋唔系话戚起个眉就知道大家谂咩，但系 at least 会好安心咁相信大家喺唔同嘅工作嘅时候唔会有怀疑咯。呢样嘢已经好好啦。 咁而家呢一个嘅partner 系其实即系几耐到就可以进入到啱啱讲呢个都叫听落都几好几舒服嘅状态呢？ 咁讲啦，因为我哋好似浓缩咗一啲事情嘅发生咁样啦，即系虽然可能相处嘅时间唔系真系咁多，系讲紧一年嘅时间啫大概。咁但系我会同其他人讲，同佢讲嘅内容涉及嘅范畴都太多啦，所以系啊系啊。咁我哋系认识咗一年左右噶， 一年左右，几时结婚啊？ 喂， 咁你一开始话，你一开始话要结婚为目标，我梗系咁问噶啦。 柴米油盐啦，要努力做嘢搵钱先，系啊。 O K， 但系有冇自己一个有冇一个叫做 目標或者 planning 呢？即係有冇或者由細到大目標啊？廿即幾多歲之前要完成咁樣嘅？ 啊，嗰陣時係諗27㗎。 係 係， 而家咧 佢已經過咗啦。 而家37啊嘛，諗。 係啊，差唔多啦，40都嚟緊啦，真係。 咁工作上想追啲咩而家？ 工作上面。 佢啱啱个大话，37都嚟紧啦，40都嚟紧啦，不如你45入我57都嚟紧啦， 冇人信佢啊！ 你 听 佢哋轻描淡写， 你见到冇人信， 不过见佢自己忍唔住翻笑，我唯有攞翻出嚟。 系，因为你讲大话唔系专家，我哋先系。 唔系，佢都唔同嘅年纪咧，就要有唔同嘅 planning。 系， 而家我想做嘅系，首先系真系 develop 所谓一个杜小乔嘅性格啦。 嗯， 我系想用演员嘅身份或者歌手嘅身份，其实歌手我都唔够胆讲，应该我都系唱古仔嘅人嚟嘅啫。 即系以一个演员去表达俾大家睇咁样。 系啊。 报。下周的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下周稍后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涌浪。展望明天间中有狂风骤雨，初时风势颇大，同海面有大浪。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骤雨，下星期中后期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封路，茶果岭道近住鲤鱼门道交界，因为爆水管，而家茶果岭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鲤鱼门道嘅第一二线仍然封闭，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道近兴田村，而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茶果岭道嘅第一二线亦都系封闭嘅，龙尾就去到汇景花园。之后提翻大家一啲受台风影响嘅公共运输服务，咁九巴嘅91R 线咧，而家系暂停服务。另外，翠华船务由马料水去东平洲嘅下午3:30班次咧，系已经取消；而由东平洲去马料水嘅班次已经提早喺下午嘅3:00开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嘅交通咧都系繁忙嘅，龙尾去到中坎角道；而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嘅交通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新桥面段。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龙尾白雀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咁另外咧，而家喺佐敦道、柯士甸道同埋广东道一带嘅交通仍然都系非常繁忙。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龙尾就喺李郑屋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路锦泰苑去西贡，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课程一长又长，我俩友谊比他长。 好啦，下昼时间3:07啊，继续啊呢个嘅一号戒备信号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 今日复活嘅女嘉宾系杜小乔，即刻去佢第二 part 嘅访问啦。乔个形象就系娘娘啦，即系一个上把位啦。但系佢话咧，之前嗰个系一个坏人嚟噶嘛？ 嗯，系俾对方 俾对方食硬嘅噶嘛？哇！ 我俾佢食硬啦， 系啦。咁但系如果真系俾你拍多次拖嘅话，你会拣做上下把嘅关系啊，定系一个对等嘅关系？ 嗯，呢个话题好有趣。我首先系要一个男朋友先， 固然知啦呢个， 当然系啦。咁如果有得俾你拣， 系啦， 真系 俾你拣。 喺屋企里边咧，佢会好让我嘅，即系我哋两个出街，乜都系我啱晒就最好啦。但系我明知道佢系特登让我嘅，我会觉得 double sweet 咯。即系我知道自己系有阵时系有少少扮野蛮，可能系真野蛮，我唔知道。跟住你哋唔好笑啊！但系佢就算明知呢样嘢，佢都俾我任性啊，而佢系觉得冇所谓啊。 哦， 因为我唔会真系发脾气噶嘛。 系，即系少少扭计咁啦，嗰种叫做。 我系中意呢样嘢噶。 咁调翻转出去，譬如你喺见佢啲朋友，你又会唔会俾翻啲位佢 咧？冇错啦，见佢啲朋友咧，我永远都系扮一个，唔系扮一个嘅， 又过唔到自己个关啦，话扮啦。 喺佢出边啲朋友嘅时候，我会静好多嘅，因为呢个都系真嘅。即系例如我同佢啲朋友，我同之前个男朋友相处咧，见到佢啲朋友咧，永远我都会锡佢多啲咯，即系做到好似我系佢嘅小鸟咁样依人咁样咯。 我相信唔到小乔系一个怕丑嘅人。 系啊咧， 我相信唔到你话自己 就系啊，个个都唔觉得我系啊，个个都以为娘娘啊嘛，就要好多嘢讲啊。 唔系啊，我系听到你啱啱自己同自己倾偈，我完全唔觉得你一个怕丑。 系啊，系啱啱先觉 得唔关你嘅形象事。 假设你今个礼拜六咁样一个晚上有一个空档嘅时间可以俾你约人啊，你会约你嘅男朋友出街啊？点话约一啲你好耐冇见嘅朋友出街？ 男朋友。 是男朋友 的。男朋友，我是一个重色轻友的人来的。如果但 我就是想去讲这个，我知道你自己认过，我就是想听你讲多一次。 做了功课啊你。都是的，我到现在都仲是的。只要我是喜欢那个男仔，他是我世界的一大部分。同等屋企人的。 但有没有一些特质男仔有的你是一定不会考虑呢？ 食烟咯。 食烟。 我超憎食烟。 是。那有些真的拍咗拖之后，先至发现另一半食烟嘅，咁、 哦、 你会点咧？ 嬲死啊！ 会唔会因为咁样而 会唔会剪晒佢啲烟？ 好惊啊！剪晒佢啊！ 你会点咧？如果假设你本身拍紧拖噶啦，拍咗几年噶啦，咁、然后佢开始有呢个习惯， 唔得啊，冇得有呢个习惯啊！ 但系你话你系俾佢食住噶喎。 冇，而家唔會，我哋而家會 say no 噶啦嘛，嗰陣時好細個啫嘛。 咁如果係一齊咗之後，你先發現原來佢有咁嘅習慣，你會唔會因為咁樣而分手咧？又 一定唔會淨係因為呢個因素就分手嘅。如果我真係追佢嘅話，咁但我一定我知道嘅係，我一定會叫佢戒咯，用我嘅方法叫佢戒咯。 循循善诱， 唔系循循善诱啊！我一定 会剪，再食 我 剪咗。 我哋会用好多奇怪嘅方法咯，将佢啲烟咧拎晒佢啲烟走啦。我自己而家谂咧，就会塞好多糖落去啦，或者塞好多奇怪嘢落，塞好啲 tampon 落去，叫佢食啊嗱， 擦啲白花油喺个烟嘴度。 咦，又得喎？呢个系个好方法嚟嘅。食啊嗱，食啊嗱，唔准食烟。 嗯， 我一定会闹噶，但系我啲闹可能。即系我啲闹，头先嗰个已经系闹嚟噶啦。 嗯， 食烟啦，唔准食，我一定系啲嗲。 呢种闹好想俾佢闹嘅感觉，唔知听之后好想俾佢闹啊，唔知点解。 呢个主持人好变态， 佢已经话系最恶啦嘛。你有冇试过好恶对你嘅另一半？ 都有噶， 嗰次系 唔系嗰次啊？因为我唔记得噶，我就系会记得感觉噶咋， okay, 我永远记唔得发生咩事。我谂好多女仔都系噶，其实 唔系，我谂应该就系得你系啫。 喂呀， 真系 唔系， 我好同意，上一秒都唔记得啦，更 唔好话咁耐之前嗰啲啦。 够钟翻嚟啦！ 咁而家系咪都有嚟紧都会有一个演出，就系都系。 舞台劇的。 哦，是啊，排緊啦，雖然去年都已經排曬了，已經背曬，但今年的走位不同啊。今年嗰個走位是講緊你只要伸長嘅手咧，你已經可以掂到個演員噶啦，手係咁大呢一度，就係咁齋，大家好 close， 大家可以見到大家嘅表情動作好清晰，就算係呼吸聲可能都會聽到噶。 哦、，OK， 咁你飾演一個咩嘅角色咧？咁透唔透露得少少咧？ 佢叫 Jessica， 係一個考 DSE 嘅學生，佢同我唔同嘅就係、是。娘娘咧係好哔哩吧啦啦，佢真係完全係一個文靜乖巧同埋讀書好叻嘅人。 有冇困難呢樣嘢？忽然要靜咗， 學完講嘢之後唔俾我講嘢。 飾演一個讀書好叻嘅人咧，有啲難嘅。無奈嘅就係小妹讀書真係唔係咁叻，我覺得自己。但係要靜同埋乖巧都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只係佢俾我唔同嘅就係佢多咗一份佢好關心屋企人嘅感覺、我係有一種少少係堅持己見會比多好多噶，即係我真係會選擇同媽咪去拗，我覺得我啱嘅位噶，但係佢就唔係咯。跟住佢着重朋友，着重家人，但我以前就系朋友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必须嘢，必须要嘅嘢。咁但系我唔会成日见，但系佢就系真好着重，好着重朋友嘅一个人。 个人即系撇除工作上你系学多咗嘅嘢，或者啲你接触多咗嘅嘢，即系工作上以外嘅嘢。 喂，我试咗好多嘢，有一段时间我走去学跆拳道，学煮嘢食，打鼓就之前一路都有，但系又唔系真系咁叻啦。跟住学唱歌，学讲嘢。跟住我真係返返師傅去學西餅同埋中西餐囉。又好記得有一次，因為我真係好想由 basic 做起啦，咁我就學點樣斬一隻全雞，咁點解真係好似刨冰解牛咁樣去解構一隻雞呢、我係覺得幾開心嘅。 斬雞係邊個課程呀、請問 唔係呀，佢本身真係 玉女分割員， 佢冇一个课程噶， 唔系啊，因为你啱啱讲西饼空手道 呢啲我明啊， 呢啲我明啊， 点样报 做戏？ 唔该，我想听个 course 学斩鸡 啊，唔系即系你我摆唔到入去啊，即系西餐或者系 中 餐饮咁样中菜，唔会零零舍舍个 course 叫肉类切割噶嘛？ 系咯，就是、中华厨艺学院咁样，即系你边一种？ 你咁样会搞到变成好似某啲联会咁样教你用 Android 手机一日咁样噶嘛，大佬。 我有个朋友咧，佢系开私房菜嘅，跟住佢咧系有你可以你约几个朋友上去食，佢帮你煮啦。又或者其实嚟啊整粽嗰啲咧，佢会教啦，整月饼嗰啲佢会教啦。咁但其实我就系、是、好彩嘅就系我已经。認識咗佢係朋友嘅時候咧，喂，可唔可以幫下手教啊？整 basic 嘢啊，跟住佢就咩都教咁樣咯。 哦，斬雞嘅心得，有冇幾隻字可以總括一下 咧？ 哦，磨利把刀， 磨利刀啊要。 唔係啊，佢學啦，好唔好啊？ 我哋自己去學啊嘛。 OK 嘅 OK 嘅介紹，嚟緊會整粽咯。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可以上去上堂。 你自己覺得最叻嘅，或者呢幾年啦，冇齋嘢食啦，好似講到杜小橋一個肉類分割員咁樣，或者變態殺手，我最叻係斬雞嘅，yeah！ 好似講到咁樣，哇，好立體啊！ 到時拍人肉叉燒包啦，你真係 人肉雞包仔咁樣。 好笑，叉燒包我都整過，由差皮去到醬，去到意我都整過，菠蘿包我都整過。 唔怪之咁立體啦， 係咯，呢個 title 真係唔錯。 女 分咁巧 啊！ 我斬雞啊，大佬！ 我斬雞， 你幻想下杜小橋， 我真係幻想杜小橋 攞個側面拿住把刀，陰陰濕濕咁。你要唔要食雞啊？ 你上次抱佢女啲空氣咪送 USB 嘅？ 啊、 你今次可以送一啲廚具啊，送把刀啊。 嗱，如果再做佢，我喺呢方面嘅鍛鍊嘅話，我真心有興趣同各方面合作，咁講完飲食廚具。 我有個 proposal 俾你啊，因為你話今次側面係阿謝先同睇住你個側面諗噶嘛，係咪啊？ 唔係，佢純粹係聽我嘅故事。 我聽你 嘅 故事係哦，你下次佢睇住你斬雞 啊，睇佢有咩靈感啊， 刀面咁。 下一首派头歌叫手起刀落，剪断一啲感情线， 都几好、 啊。用煮嘢食切鸡嚟比喻一啲关系嘅源头， 把鸡头割去。 个MV 你仲可以真系表演你学咗好耐嘅切鸡，哇！ 冇错， 不得了啊！ 我想我慢慢的消失， 消失在我的世界里，像风一样，一样无踪无影，慢慢变透明，藏在那浑浊的眼底。我像是躲在包包里的空气，我只想静静地坐在这里，呵呵，想看看天空的颜色。我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心里的秘密，所有的快乐，所有的委屈都留给自己。 今日咧， 啊，今日 佢就同我讲话，如果咧前面冇，如果前面咧冇乜特别嘢讲嘅话咧，就快啲落呢一 part 啦。 呢 part 我呢 part 嗱，今日咧系有拍拖嘅感觉，仲要拍翻初恋嘅感觉，系啦。点解咧？ 唔可信，我觉得你， 我真系好可信嗱。因为咧，我哋即系开始玩游戏咧，都玩到一个位置，咁我哋就即系睇下嘉宾有冇啲咩要求啦。咁啊，小乔就话要求 咧，出 咗个题目嘅，就系要 Tiffany Blue 系啦。你讲唔记得咗？我完全记得咗，我真系唔记得咗。 咁但系嗱，我嘅古仔咧，我想摆后尾先讲， 系啦， 我想摆最尾先，但系佢拣咗礼物先。 好啊，既然你咁用心，我就俾阿一嗰个先啦。 我俾佢先好，阿一嗰一份礼物。佢今次咧，我想讲 单车嚟噶， 单车六 嗱，我坦白讲，呢个我今朝先去买嘅， 好 系啦，我转头话俾你听，点解今朝先去买？ 呢一个系乜嚟 嘅？呢个一个 passport 套嚟嘅，咁因为睇小乔嘅 Instagram 咧，就见到佢成日四周围飞啦，咁所以就谂住买个 passport 套，同埋特登拣一个地图款嘅，咁啊个感觉就好似。即係想同佢去世界唔同地方就去旅行，即係如果我要追你嘅話，我就會用咁嘅解釋去送呢份禮物嘅。咁所以就送咗個 passport 套俾阿小喬啦。 我頭先第一次睇咧，我以為呢個係個地圖嘅 notebook 嚟噶。 哦，我有諗過嘅。 我有好多呢啲噶，我係好中意呢啲噶。但我嗰啲全部都係正式咯，因為我知道我整呢啲一定會整污糟，我一定會用，因為我真係冇啊。 哦，okay， 我本身諗住送嗰一個咧。本身谂住送一个 Tiffany Blue 颜色嘅一个嗰啲 电风扇，取其意凉凉，吹啲风出嚟有种凉嘅感觉，仲可以咧谂住。 佢唔系赞你啊！佢话你 仲谂住影相嘅时候可以吹住，好似有风机嘅感觉。女神风系咪？女神风咁，但系咧，原来真系好难揾到呢只颜色嘅电风扇。所以咧，我最后怀咗另一样嘢。呢一个咧，我觉得好靓嘅，就系、是、一个 Tiffany Blue 颜色嘅一个木箱仔嘅插电器。 多谢。 咁因为咧，我知道你经常性用电话，即系好容易会冇电，即系你要玩 live 啊，你又要即系。覆下啲唔同嘅 message， 咁所以有呢个陪住你咧，就可以令你充满能量啦。 多谢你。 系啦，咁我会解释就是、啊，有时我唔喺你身边都好，都可以有呢一个嘅插电器帮你加油咁啦。系。 我想讲一样嘢啊。 咩啊？ 就系、是、咧，我好憎带插电器出街噶。我唔想。 系啊，嗱，其实真系嘅， 真系。 我同我。 见面到先， 系 真 系 好轻便。 我同 我女朋友出街咧，系我带晒所有嘅电线同埋插电器出街嘅，全部嘢都系我带嘅。即系佢会叫我，因为我用 Android 机啦，佢叫我带埋 iPhone 线啊，带埋 Android 线出晒街。点解就系俾佢插唔同嘅手机，同埋我负责带尿袋嘅。 其实咧，如果我有女朋友咧，我都会帮佢带。咁所以如果咧真系追得成嘅话咧，我会帮你带住呢一个插电器。 系啦，咁佢就会收翻份礼物噶啦。 我会随身带住，你需要嘅时候我就会拎出嚟啦。系。 多谢你。 咁如果俾你揀两份礼物，你会揀边个嗰份？ 波盛，如果嗰个插电器咧系有暖蛋嘅功能嘅话咧，我会好多谢，更加多谢你，因为我本身手冻脚冻，而家手都系冰的。跟住阿一咧，呢、這、一个 passport 套咧，如果你入边系有字有 notes 嘅话咧，或者你可以 mark 咗一啲嘢嘅话咧，我都会好多谢你。所以。两个都我都收，两个我都唔拣，耶！ 唔得，我一定要拣一个咧。 如果真系， 因为我哋要分胜负嘅， 系啦， 因为我哋有计分嘅，我哋 吓真系噶，而家几多比几多？ 我哋而家佢赢紧3-0定4-0， 咁啊一咯， 同情分嚟。好啦，咁跟住就落我嘅古仔啦。唉，呢一 part 好紧要啦。我睇下讲完个古仔之后咧，你会唔会即系加分啊？ 讲啊， 嗱，因为我本身系色盲嘅。 即 系色弱啦，我唔系好分到颜色嘅。咁我寻日咧本身 plan 嘅第二份礼物咧， 本身嗰份礼物 系啦，本身嗰份礼物咧，我就系谂住买啲画纸，咁然后咧就去接唔同嘅花，然后整成一束花嘅 Tiffany Blue 嘅花。咁首先喺买画纸嗰度已经出现困难啦，因为即系我本身只眼对啲颜色系唔系咁敏感啦。咁我拎住我啲 friend send 俾我咩叫 Tiffany Blue 嘅颜色去问手诶嗰啲文具铺嘅老板咧，我问咗3-4间，个个都话我答你唔到噶，你自己拣啦。咁我就。turn out 咧，就因为佢全部咁答我，我就揀咗每一间铺头揀咗一张嘅蓝色纸。咁跟住之后咧，再翻屋企咧，再上网睇点样接玫瑰花。但系咧，我俾你睇我接咗啲咩出嚟。 佢 send 咗张相俾我睇，佢接即系佢接嗰个花嘅时候有啲 变咗做威金香。咩嚟噶呢 个？系啦，我系唔知，我系唔知自己接咗啲咩出嚟。跟住之后咧，我其实咧有张心心纸咧就系接好咗嘅，即系已经系算系最好噶啦。咁、哦、啊、 嗯、 本身要摄落去嘅，但系因为咧我都惊个颜色系错，同埋入边真系接得好核突，所以我最尾都净系 keep 咗喺书包冇送出嚟。我就系谂住就系送咗份礼物俾佢拣咗之后，如果佢唔拣我，佢知道呢个古仔之后，佢又会点咧？ 我会多谢你咯。 啊！ 完啦！ 唔系，我真系嘅。讲真，如果我真系中意呢个男仔，而呢个男仔追紧我嘅时候，佢真系咁样做嘅话，我真系会好记得，好记得嘅。呢、嗯、啲我一定，我唔会记得嗰件事，但我一定会记得嗰个感觉，嗰、那个感觉有几咁开心，我唔会唔记得咯。 哦，呢句赢咗啦， 呢句赢咗，我见到佢眼有啲感动啊！ 多谢你啊！ 够钟翻嚟啦！ 我哋就梗系要问一下嗰阵时个礼物，你仲记唔记得系啲咩咧？ 记得啊，我一路都记住，一个系插电器，一个系passport 套啊嘛。插电器其实好早就唔见咗噶啦。 我前面开心咗啦，我记得，因为好早就唔见咗。 passport 套咧，因为我真系成日去。嗰陣時有段時間係周圍走啦，坐唔定，咁我就真係 keep 住用嘅。但係都無奈地有一次，即係海關都要你除咗 passport 套嘅啲地方係，咁我除咗之後咧，禮就擺落個袋度，但係唔知點解個袋啊，好個 passport 好似 嗰一下有手有腳咁自己走咗。 因為通常你拎住個袋咧，佢會中間會蟲洞嘅，啲科學家都話。咁你一擺落去就跌咗，唔知去邊度。 係，所以唔關你事。 關你事啊， 係個 passport 套衰咧，其實係。 我想問一個好實際嘅問題嘅。你分別嘅壽命係幾耐？ 係啊， 即係已知嘅壽命啦。 係啊，你記得嘅。 passport 應該兩年，我估。 哦，咁 OK 啊， 你唔俾 壽終正寢呢壇嘢。 咁個叉電器咧幾一個禮拜啊？ 计唔到啊，对唔住。 应该两日后唔见咗咁样， 冇理由。明明你话你又唔，你又话唔系好用嗰啲叉电器拎出去都可以。 系啊，咁呢样嘢我真系觉得好神奇。呢个系一个对唔住，系一个技能嚟噶，就系拎住啲嘢咧，有阵时拎下就唔知摆咗去边度啦。好啦，跟住之后我承认啦，拎下唔知摆咗边度。 系喂，但系如果而家真系收礼物咧，你会想收啲咩啦？会唔会觉得即系？叫做成長咗啦，成長咗之後對禮物嗰樣嘢要求有啲唔同咧。 哦，我成日都講噶，其實我好中意收廚具噶，但係因為真係好貴嘅，你知唔知道？ 果然 係，我想鍋係講緊2000多，我心諗我點買啊，傻啊！ 我想知係喺你學煮嘢食之前已經中意收廚具，定係真係呢排即學咗斬雞之後就想收廚具咧？ 哇！斬雞嚟講咧，係其中一個引子嚟嘅，係一個中意嘅開始。咁但係係未學整飲食之前，的確係對呢啲嘢冇乜興趣。 一個刀手最緊要把刀切嗰個雞，就最緊要啦。 啱啊，個雞都冇咁重要。 個雞都冇咁重要。咁切雞最緊要咩啊，師傅？最緊要把刀。 冇 错啦！我哋嚟紧咧，有个新环节嘅，即系咁啱都咁巧咧，就系烹饪节目，想揾你做嘉宾，你有冇兴趣？ 啊，我唔叻噶，我纯粹自己喺我自己小世界里边创作系几叻嘅啫。 哦，唔紧要，都系因为我都系讲下事，因为我哋冇呢个环节嘅。 系啊， 我又呃多你一次， 埋俾都呃佢嘢， 埋俾都呃到佢嘢， 打电话投诉。 好啊，你自己投诉啦，谂方法。 你 inbox 所投诉我啦。 好啦，今日多谢你啊，多谢打电话嚟啊， 多谢你， 期待你下一首手起刀落啊，下一首。 好 啦，多谢你，拜拜， 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一艘约20米长的双体船，早上约11点在西贡牛尾洲翻沉，13人获救，船舶人拒绝送院。事发之后，警方一度指涉事的船只是一艘游艇，之后更正是双体船。事件中一人脚部轻伤。全部船员均由附近的船只救起，水警和消防船之后都现场救援。天文台在短期之内改发3号强风信号，部分的公共交通服务受到影响。九巴91R号线服务暂停，翠华船务由东平洲至马料水的渡轮服务提早在下午3点开出。至于原定下午3:30由马料水开出前往马料水的班次已经取消。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说，港区国安法推出之后需有效的机制执行，国家安全的保障并非一般警务人员的工作就可以达到有关水准，必须经过更专业培训、更好的网络资讯和国际视野等，因此必然要在香港设立机制，让本港警方一起工作，建立工作关系或者其他安排，才可以让国安法有效执行。谭慧珠在一个港区国安法论坛发表视像讲话，他表示香港正是站在十字路口，一国两制由于国家安全不设防，被外力和香港本身的破坏力量导致鸡犬不宁，难以让经济、教科文等各方面再有发展。他指出一国两制最重要是一国，认为一国不保两制就不保，中国过去一直扶植和坚定支持香港，香港需要坚定支持维护国安，回归国家。内地传媒报道，一名澳洲籍的男子被指贩毒，星期三被广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以走私毒品罪判处死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外界关注事件会否令本身已十分紧张的中澳关系进一步恶化。法院的通告未有交代案情。报道指，男子在2013年12月在白云机场被捕，在行李之中售出 7.5 公斤的冰毒。澳洲政府早前呼吁国际社会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来源展开独立调查之后，和北京的双边关系就陷入僵局。中国近日就发布安全提醒，要求民众不要前往澳洲旅游和留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周的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下周稍后风势逐渐增强，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有狂风骤雨，初时风势颇大，和海面有大浪。星期一和星期二仍有骤雨，下星期中后期天色好转。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8%。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排到丽港城。就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坏车，龙尾丽港城。之后同大家跟进翻封路，茶果岭道近住鲤鱼门道交界咧，因为爆水管，而家茶果岭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鲤鱼门道嘅一二线仍然系封闭，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道近兴田村，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第一二线亦都系封闭嘅，龙尾近汇景花园。受台风影响咧，九巴嘅91R 线系已经暂停服务。而渡轮服务方面咧，翠华船务由马料水至到东平洲嘅班次已经取消，由东平洲至到马料水嘅班次亦都已经提早喺3点钟开出，喺下午嘅3点钟已经开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出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喺华景园。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近女童军训练中心。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车多，龙尾白雀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咧，近住弥敦道一段，龙尾喺窝打路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龙排到创资中学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弥敦道近住佐敦道一段啦，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马鞍山锦泰苑去西贡，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要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嘅程度噶。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Saturday Game On。 估下究竟呢个箱入边摆咗件咩物件入去嘅？ 几时用嘅？ 好少见，特登攞去家用嘅。 即系喺屋企先用啦。 系喺屋企先会比较用得多嘅。 喺床上面用嘅。 吓，你可以嘅，可以俾啲声大家听下先。 好啊。男仔用、啊， 呢啲通常女仔用。 喂，出唔出得街噶？ 你谂咗去边啊？究竟入边系咩？ 咁你就要听上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魔力的神思维嘅《寻常事》，认真做啦！ 估唔到姜涛咁想养 husky 嘅原因，竟然系咁。 睇落佢好靓仔，好威猛，就觉得好似好型喎。嗰时候，我记得佢喺狗仔嘅智商入边系唔知排，啊、所以佢好多时候佢都可能唔明佢做乜喺度自己做啲白痴嘢，同我好似啊，智商都唔高，应该大家好有共鸣，真系好白痴啊，所以好想养嗰只。 星期日中午一点至两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加油爱宠。 台六月心不分， 彭仔和你寻开心。 我唔系 Lazy Lion， 我系彭仔程振鹏。咪睇我话人懒懒闲，讲到 DJ 寻开心办法，又点会冇我份？早上同管理层保持几米距离，减低 workload 风险，避免同电台 DJ。中午聚餐，提高荷包抗跌力。放工后，避免去俾人多认出嘅地方，杜绝流言蜚语话吞扑。以上呢啲 DJ 寻开心招式，系得我彭仔程振鹏知识。 呢条 trailer 真系录得非常之好， 好出色啊， 好到不得了， 好有感觉，我觉得， 好到好有感觉啊，好到好有感觉，我已经找不到更好的形容词去形容。 总之是 perfect 到， 系 完美啊！ 我哋开节目啦，系时候。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欢迎来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好了，播一部时间先啊。 现在是3点啊。3点39 啊。3点39分啊。是啊，就10秒钟呢就来到3点40分啊。 是。 等埋呢5秒啊，有嘢宣布。 是。 好 ,3 点40分啊。 讲了吗？ 是讲讲讲。 好。就是天文台一下就3点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是很重要的，这件 事很重要。 讲多次，天文台在下午3点40分即是刚刚大概15秒之前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了。 好了，报埋其他的天气啊。 好了，咁啊，咦，现在这个未 update 喎，我不敢报那个什么酷热天气那个，它未 update 喎。 不是，报上面的时间， 上面那个 温度啊，33度。 是啦，33度。 相对湿度71%啊，咁啊留意天气啊，咁啊三号波已经挂咗啦，留意天气啊 ，OK。所以今个礼拜咧，我哋笨读兵团嘅推介啊，推介大家 download 天文台嘅 app， 留意天气，同埋听住系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 啊。如果你唔系听住，你点知啊？啱啱 呢啲呢个台最紧要听四个节目啊。第一，我是你的后援会；第二。Five 啦 ，OK， 你先啦， 系 第三啊，师兄祠堂啊，同埋第四系咩啊？ 神光第一 线，冇错啦， 啊， 一定要听神光第一线啊！ 虽然我脑里边有闪过第五个，寻常事认真做， 神光第一线紧要啲， 神光第一线紧要啲， 做神做神做神 做神， 我哋成日都话要整翻首歌嘅致敬啊嘛， 系， 但我哋系完节目噶，系做头做头做头做头。 后援后援后援后援， 好啦，睇推介啲咩啊？ 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嗱，下个星期日就系父亲节啦。如果冇记错嘅话，咁即系话你仲有一个星期嘅时间去准备啲嘢，点样同你阿爸庆祝？嗱，讲到父亲节，我真系觉得好难嘅。无论系你谂点样买礼物俾佢，点样同佢庆祝，唔知点解都系难过同阿妈噶。喺我嘅经验里边啦，同阿妈咧，其实你齐人食饭买蛋糕，佢就 O K 噶啦。但系阿爸就唔同，你 你齐人食饭，可能佢都开心嘅，但系蛋糕佢又冇乜感觉、哦。每次有啲咩生日啊、节庆日子，佢撩几啖就好甜啊，唔食啦咁样。咁点咧？即系呢啲咁象征性嘅仪式嘅嘢唔 work 啦。好啦，咁啊谂送礼物啦。咁啊阿爸都系男人，咁我哋明噶，中意亲嗰啲嘢都系贵嘅，车啊、HiFi 啊成。咁我冇理由，亦都冇能力啦，无端端买架车送俾佢噶，父亲节系咪先？咁退而求其次，买嗰啲咩煲胎啊成，喂，我哋做男人都知道，你买啲咁嘅嘢俾我，我用唔着，不如你唔好送算啦。所以我觉得要氹阿爸真系好难噶，再加上我爸嘅生日同父亲节非常之近，所以每一年呢个都系一个非常之大嘅难关。听到呢度，见我抛出咗好多问题啊，其实系冇一个解决方案。今日笨读兵团要推介你咩？推介你要思考一下点样应对同阿爸相关嘅日子，点样同佢庆祝呢？嗱，学识咗呢样嘢紧要，点解？因为当你拿捏到呢个技巧，就唔系净系攞嚟应付你自己阿爸啦，第时连你另一半嘅阿爸你都搞得掂，哇！呢个紧要啊！所以今日笨读兵团推介你谂下点样氹下啲老豆啦。笨读兵团报告完毕。 其实呢本身呢即是如果大家有留意开即是这个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你的后援会呢、通常我哋三点半钟呢有两楷嘢嘅。第一楷就是这个笨读兵团啦。 冇错。 咁唔同嘅推介啦。第二楷就是这个嘅叫咩名 我哋改咗名 改咗名唔记得叫咩名 咪我想一个人咩 K 啊。 一个人 K, 是一个人 K, 是啦。 记得照还是咩因为我哋以前叫做男人歌 KTV, 但我哋改咗名 字。叫一个人 K, 啊哪天我爱上一个人 K, 是啦我记得啦。 是啦。咁跟住之后呢通常我哋都系即一个做负责一个部分即有时可能我播尾嗰嗰 part 嘅歌啦咁播性做推介有时就系 调返转啦。 调返转啦。咁但系今日本身我推介嘅咁发生啲咩事呢咁话说小弟嘅阿妈呢间唔中都会 message 我嘅因为唔系一起住嘅关系啦。咁会 message 我问下近况啊返工点啊有冇放假啊成啊咁样啦。咁即系佢知道我呢排电影嗰边有啲工作要处理咁啊，咁几时放假？我冇啊，呢排都冇假放啊。即系如果嗰边放假，咪翻电台做嘢咯。咁啊，佢话哦，咁啊，有冇食嘢啊？咁啊，即系你知阿妈都系问嗰啲啦， 系啦。 咁跟住之后话哦，有食咗啲嘢，咁啊，哦，咁你早啲瞓啦，休息啊，咁啊，肥咗瘦咗啊，即系真系问呢啲嘅， 系 即系阿妈式嘅关心啦。咁我话啊，瘦咗些少啦。佢话系咩？影张相嚟睇下。咁我第一下咧。我一开始是拒绝的， 好抗拒啊！ 不能说你叫我拍就拍啊嘛， 点解攞我张相嚟做咩啊？ 系 咯，系啊，哇塞！而家都明人啦， 我惊啲一阵我张相会冻 L 咁样咯。跟住之后，咁但系咧，哪边伤咧？咁小弟有个契女噶嘛，我又忽然醒起，我间唔中又真系会同我契女讲啊，你今日做啲咩？你影张相俾契爷睇下， 佢制唔制噶？ 佢制，佢成日影即冇嘢做嘅时候就影张相咧。契爷，我今日着呢件衫啊，咁影俾我睇啦。咁我就忽然 connect 咗两件事咯，咁就 connect 咗，其实阿妈都真系挂住我啫。 你谂下，如果第时你嘅契女，你叫佢 send 佢，唔制佢拒绝，佢拒绝你啦。 咁我就 心痛啊！你又真系。 咁跟住之后咧，我阿妈啱啱 send message 俾我，咁我就系边张咧？就系、是、上个星期咪 post 咗去我是你的后援会嘅 Facebook 嗰张，即系阿刘伟恒先生同我影嗰张。 系啊， 啲人话好似方某。一小部分嘅人 话你似万刀夹， 似方力申。咁我 send 咗嗰张相俾佢啦，跟住我阿妈就回复咗我几句说话啫。这个发型我喜欢，公司个个都话你有型，赞赞赞咁样，有啲尴尬 讚讚， 所以我冇唔系即手指公，所以我冇复佢呢度，有啲尴尬， 系咪唔知点复佢啊？ 唔知点复佢，咁所以系啦，咁所以其实我系 connect 咗两件事嘅，即系我 connect 咗，我有时会同我契女咁样啊，你影俾契爷睇下你做紧啲咩咁样，咁同埋我妈叫我影相， 系， 咁我就 connect 咗啊，其实即系下个星期有父亲节啦，即系咪要即系 做啲嘢 处理下咧，解决下咧，即系啲嘢都总系要解决噶嘛。咁本身係要我录嘅，咁但係波成呢激动起上嚟啊！好啦，请你激动一下，佢喺我面前係 真係唔知点解有少少 我又唔系叫躁嘅，嗰种激动系 你真系躁嘅， 嗰种激动系觉得我唔知点算啊！好似啱啱听嗰样 彷徨 啊，彷徨啦， 无助。 每一年去到，因为我爸咧六月十几号生日嘅，即系依几日，所以一定系同父亲。 几时啊？几时生日？ 十八啊！ 十八， 即系有时直情 我问契仔啊。你知道我成日成日后 住，你搞掂你自己嗰两老先啦、啊，走嚟拗契仔做， 即系后住嚟讲 死啦！ 我嗰次 真系佢个仔都未必有份啦、啊，你契仔想有份，你真系搞笑啊！你真系而家唔够分啊！ 呢排城中热话啊嘛，争产 个个而家成。 咁啊，偷下光我都试下去争下啊嘛！ 唔知阿爸有冇谂过呢个问题？ 系咯， 如果父亲节问佢会唔会好不孝？ 我同阿爸其实我同阿妹点分？你谂住 喺父亲节问佢， 唔系父亲节都唔会喺佢生日问佢就有啲衰嘅， 好不孝。 父亲节都 OK 嘅，系啦。不过你屋企人都算开明嗰啲都 OK 嘅。 唔系啊，我老豆扮开明。 哦，你啊， 我话过佢啦，有一次饮咗少少酒咧，提我去话嗰次唔知庆祝佢退休食饭，咁跟住咁啊咩话题都倾啦。 系，佢而家喺香港、 啊。喺香港啦，退休啦嘛，咁跟住就倾开偈食饭，今日讲到一个话题就即系讲到我同我妹即系将来啊，即系结婚生仔啊，有冇拍拖嗰啲状态。 系系 系。咁佢就话啦，唉呢啲嘢咧。我啊估唔到咁多噶啦， 系一定有呢句嘅， 系啦， 系嗱，我啊中立嘅， 系啦，好中意，系啦，差唔多啦，真系，嗱，我冇乜意见嘅，咁啊都系你哋中意啦，系啦，咁但系你哋都要谂下，即系第时结婚生仔嗰啲嘢啦，咁我就真系忍唔住啦，饮咗几杯，跟住话阿爸，其实你都几矛盾，你又话冇所谓，由我哋决定，但系其实你心里边就 有 个 schedule， 有 数嘅， 就系要。结婚同生仔，咁如果我系唔谂住结婚或者唔谂住生仔， 系啦，我净系做中间嗰个步骤都唔得咧， 系啦， 即系注册 或者净系拍拖， 系啦， 同埋之后会做嗰啲嘢咁，咁佢就开始争拗起上嚟啦，就话咁你拍拖为乜嘢？ 拍拖拍拖为开心 系、 啊、咯，你有冇睇周星驰《逃学威龙》啊？你拍拖为咩啊？ 开心 唔系啊，我为求系一个。冇嘢啦，算啦，我谂唔到一个更好嘅形容词。 咁我咪咁讲咯，女士。今日佢就话：，咁你拍拖最终都会结婚啦。呢、這个就系佢嘅 assumption。于是乎，因为 拍拖为结婚，我同意啊。 但唔系 must， 拍拖唔一定系为结婚。即系如果我嘅 case 话， okay, okay, 我唔谂住结婚，咁、 okay, okay, 我都可以拍拖噶嘛。你明唔明咧 ？OK OK， 系系，即系类似系咁样样啦。 唔系即系，唔系咁睇你结婚嘅定义啦。 结婚就系注册签字嗰、那个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个个结婚嘅定义系纯粹系两个人永远在一起嘅话咧， 嗰、个状态我都会叫佢做拍拖嘅。 OK OK OK， 系啦 ，OK OK， 我都会叫佢做拍拖嘅。 OK， 咁总之讲到呢一样嘢，咁我爸就即系拗拗到咁上下， 系拍台 冇拍台冇拍，饮咗两杯啫。我话啊，真系啊，呢句唔讲得，差啲我点应该嘅嘢。呢个麦我先话你，你而家拉低，你拉低我讲俾你听，讲句咩啊？ 哇，呢句真系唔系。入边任何一隻字都出得街， 但系砌埋一齐， 但系砌埋一齐就唔出得街啦。 总之我话佢令到我动咗嗰个状态啦，拗嗰个状态，好似平时喺点样发辩论嘅状态。跟住咧我就话，跟住我就同佢讲话， 你咪将爸爸代入咗做爸爸啊？ 可能系啊，代入咗系一个辩论嘅嘅目， 因为平时都系爸爸同爸爸同你爸爸喺度嗌交嘛。 系啊， 方志我系嗌佢做爸 爸 噶 嘛。 系啊，咁你咪将。方志豪嘅爸爸代入咗做你嘅爸爸，然后有好多爸爸， 有好多爸爸又做爸爸咁样喺度辩论咁样，跟住我就同佢讲话，其实咧你唔使扮开明，即系如果你系好传统嘅谂法，你觉得我哋系应该结婚生，你有一套既定印象，其实可以直接讲嘅，即系如果你扮开明，但你又要有自己嘅见解，呢样嘢最难争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嬲啊！再加上因为饮咗几杯啦，个人好有感情， 你唔好饮几杯先开咪、啊。我怕你有啲真感情出咗嚟， 系啊， 将感情 将感情流露啊，咁啊唔好啦，将你嘅感情流露咗唔好啦。 咁你谂住嚟紧点庆祝咧？ 咁咧， 因为咧我就有得偷鸡嘅，即话说小弟嘅相亲咧，都系喺外地工作，基本上过去嗰十年半十年啊，都系咁样噶啦， 系。 咁唯一见面就可能系农历年啦、啊。跟住之后中秋节即一年两三次咁样啦， 你中式节日 咁然后平时平日佢都间唔中会翻嚟嘅，即可能两三个月翻嚟一次。咁但系 就唔一定係要食飯嘅，即始終、哦、即工作忙咧，你、啊、我真係抽唔到時間，咁冇辦法啦。咁但係咁農曆年就一定會一齊食飯，中秋節就一定會一齊食飯啦。咁但係嗰啲母親節啊、父親節啊、生日啊 ，send 個 message 話嚇母親節快樂，哈哈咁樣，仲要喺 group 大 group 度 send 喎。即系咩叫大 group 度声咧？ 即系但凡嗰度有阿爸阿妈嗰啲就瘦晒。 系啦，即系嗰度就有舅父啊、阿婆啊，跟住之后就大 group 一齐声。我仲要系醒起，系、oh. 我仲要有时系可能即系我细舅父话啊家 姐生日快乐嘅时候，我先醒系我阿妈生日，佢就补埋生日快乐俾我阿妈。 几不孝啊！你 我而家记得佢，我而家记得佢几时生日？而家系七月中。 你阿妈生咗契仔啊？ 系咪？ 我会孝顺啲可以。我可以做足噶呢啲嘢。 我哋两个都唔够分啦，系咪先？ 百无禁忌到一个点啊！呢个节目，诶，我讲紧自己猴自己阿爸阿妈嗰啲， 都唔系咁讲嘅。咁你谂住买咩咧？ 咁咧而家嘅状态咩？我真系未谂到买咩嘅，但系已经 mark 咗一个日子，就即系父亲节嗰日连埋生日咧，就庆祝。阿妹咧就发咗版咧，订咗一啲嘢噶啦。我爸唔听，所以冇所谓嘅。系即 唔系喎？佢而家退休会唔会冇嘢做，开心咁记？ 佢应该喺屋企睇紧戏嘅，应该佢近排睇唔知《无间道》好似定《古惑仔》anyway 系啦，即系阿妹系发版嘅，即系呢啲女仔系 女仔做好啲嘅。 好彩我有个妹， 咪锡女多啲啊！ 系啊，但系我妹唔锡我爸多啲。但系佢今次都咁主动咧，我系觉得 带个女啦， 带个女啦， 或者有阴谋， 唔通佢都谂紧我头先讲嗰啲？ 我其实早排都送咗份礼物俾我阿爸嘅。 送咩俾佢啊？ 水镜泉抽咗个酥跑，因为我用剃须刀嘅。 好彩你唔系送嗰个咩嗰个教个教宗俾， 嗰个俾佢。个教宗个教宗喺听众嗰度啊。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今晚发生了一样很有趣的事情，咁啊做完 Give Me Five 之后，咁啊同啲同事围埋喺度倾偈啦，就喺度睇紧一个网络红人嘅片，咁啲片咧都系一啲唱歌片嚟嘅，咁啊翻唱一啲你都听过嘅歌噶啦，而其中一条片系非常之吸引嘅咧，就系佢翻唱浮夸。大家要知道浮夸呢一首歌，无论系喺 K 房里面咧，甚至乎歌唱比赛都系非常之热门嘅。在 K 房里面，你可以声嘶力竭，放开你的喉咙去大嗌，将你平时所有的不满啊、负面情绪抒发出来。而参加歌唱比赛唱浮夸，亦都是非常之好的一首歌去展现你的歌喉、你的功力。咁我睇完嗰段片之后，哈嘻哈哈咁样就完咗啦。咁啊落咗去公司楼下 canteen 度食饭。食完饭之后上翻去 office 就打开自己部手提电脑谂住剪访问啦，就剪今日杜小乔呢个访问啦。咁但系一打开咧就唔系我剪嘢嗰个 software， 而系我自己叫 Facebook， 然后发现我自己 personal 嘅 Facebook 嗰度多咗一个唔系我出嘅 post， 个 post 嘅内容系咁样样嘅，够100个 like 我就开 live 唱浮夸啦。其实见到呢个 post 好似曾相识嘅，因为平时做呢啲嘢一定系阿肥仔一。但系嗰日明明佢冇翻嚟，咁究竟系边个做嘅咧？定系佢翻咗嚟？我唔知咧。然后当我再继续喺度 look 嘅时候，发现喺个 messenger 嗰度啊，就见到凶手留低咗犯罪证据，应该因为佢唔识用我电脑嗰个仓颉打字，于是乎佢就用自己电话将头先个 post 嘅内容打咗一次，然后用 messenger send 去我电脑个 account 嗰度。再 copy and paste 呢个系边个呢？我喺度唔讲，大家自己上去我 Facebook 或者 IG 嗰度睇翻啦。但最重要嘅就系浮夸呢一只歌，当晚我系有找数，我系有唱到嘅，尝试模仿嗰位网络红人去唱。咁当然啦，完全模仿唔到，冇嗰种味道啊，冇嗰种投入同埋声嘶力竭，因为我成个过程真系忍唔住笑。咁但系嗰日唱完之后。令到我呢一个星期剩翻落嚟嘅日子，脑里面咧都系咁浮现住浮夸呢一首歌， 所以今日喺呢一个环节，好想攞翻陈奕迅嘅浮夸出嚟播。唔知你听住嘅时候，会唔会忍唔住跟住嗌、跟住唱呢？我非常鼓励你咁做，唔需要你隔篱有冇人理你，唔需要你旁人嘅目光噶，只需要做翻你自己就得噶啦。 就会讲，但是无人来。我期待到无奈，有话要讲，得不到装载。我的心情又像樽盖，等被揭开，嘴巴却在养青苔。人潮内越文静，越变得不受理睬。自己要搞出意外，像突然地高歌。任何地方也像开四面台，着最闪的衫，扮十分感慨。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你当我是浮夸吧，夸张只因我很怕。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其实怕被忘记，只当大。做大娱乐家，那年十八，无校无会，站着如流落。那时候我含泪发誓，各位必须看到我，在世间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屋邨你住哪一座？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自尊已饱经跌堕，纵是能自讨。 其实呢，网络安全是真的很紧要的，即是你不要成日将部电脑射在那里嘛，不是只得我一个会 hack 你 Facebook 的。 唉，我对你们的信任，朋友怎样揀的安全都很紧要。 我只可以说浮夸这首歌真的揀得好，因为真的很够骚动啊。 仲好骚扰添， 好骚扰啊，简直骚扰音乐啊。究竟是谁呢？ 自己想啊， 自己想啊，听陈晨试啊。哇，莫莉啊。